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你在这把是不忍等候，陪你做想做的不什么，我越来越想每一个爱情没人触碰，你回来那就好了，能重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

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武侠电影可以说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最大亮点，今天推荐的这部《卧虎藏龙》就凭借它的武侠文化在世界产生了影响。 当然武司留一部给你是要见你的本事。 这些老江湖怎么见得到本事？ 这部影片将中国功夫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用浓浓的中国元素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并通过周润发和杨紫琼以及章子怡和张震这两对恋人的中国的传统爱情和剑客情缘。江湖里卧虎，人心里藏龙的主题思想，并凭借丰富的打斗场景和含蓄的叙述方式，一举斩获了各项大奖，也是迄今唯一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片，值得我们沉下心来再好好的重温一遍。 我乃 小心，快走人！ 本期国语佳片推荐华语电影史上最具有代表性《卧虎藏龙》。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纪念品，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现在还没来，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呼唤，太熟悉我的汗，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与你无关。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解了，泪堆积成了。但明天我们要坚定着，爱让我们不得，还要继续和大自然吧。当爱与喜蒸发，别轻易抛去更多愿望，装满了勇气就更有力量。当爱与希望倒映暖暖的月亮，再回头望，又是筑好的家乡。我知道未来还有好窗，窗看见了晴朗。会随时间都蒸发，别轻易放弃，明天要许更多愿望，装满了勇气就更有力量。当爱与希望倒映暖暖的月亮，再回头望，又是筑好的家乡。我知道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中的大都会，散原汁原味。 去 包裹，只有胸怀里的痛才会在胸怀里淹没，这别赤裸刺绕过，回忆埋伏的巷弄，深埋伏在街口。你总爱装懂地说，生命有时天晴有时交错，说完后不久如此洒脱。我们还没走过那撒哈拉沙漠，也没有在亚马逊雨林看见过比达那帐篷，黄河里游泳都没有过，只有彼此允诺。你说过要去那肯亚坐热气球，牵着手漫步在爱琴海的日落，到底有没有？为什么不开口？还是一回首告别了，独自绕过回忆埋伏的巷弄。埋伏在街口，你总爱装懂地说，生命有时天晴有时焦灼，说完后不久你撒手就走了。我们还没走过那撒哈拉，在亚马逊雨林探险过冰岛大帐篷，黄河里游泳都没有过，只有彼此允诺。你说过要去那肯亚坐热气球，牵着手漫步在爱琴海的游，为什么不开口？还是要我相信你一回首告别笑来到我的面前，这一刻挂着笑却从此不愿你惭不惭愧，只有思念作陪，整个夜剩下一片寂寞在喧飞，我的泪一颗颗堆在你的心间，有你的世界慢慢在指尖，剩你的话仿佛絮语喃喃的一回。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流下谢谢，当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流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 院之外与佳片。如果用几个词形容外星人，我们会想到攻击、高科技等等，但电影《第九区》中的外星人却只能用弱势二字来形容。 We're coming to you from the entrance of District 9, the refugee camp set up to separate aliens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They told me I was going to get a vest. Don't worry about the vest, it'll be fine. 这部影片的训监制，故事中的外星人们身体衰弱，没有攻击性，尽管如此，当他们到达地球后还是引起一阵恐慌，于是人类将他们关押起来，并把关押地命名为第九区。并不多，但却成为票房黑马，赢得一阵好评。如果说经典之处，还是要数影片的寓意。外星人其实就是现实中不被社会接受的异己者，他们本身并无攻击性，却被隔离和孤立。 It's gonna be clean. First of all. It's gonna be quiet. 影片一反常态，把外星人塑造得极为弱势，甚至没有尊严。外语佳片推荐给你，《第九区》。 爱在爱你，从我们相遇那 起，你应该被珍惜，爱才爱你，我只想爱你，就算你会不答应，我会继续静静等待，留在你身旁陪你。 情人错